深刻体会，对爱感到胆怯，还好有懂我的你给我安慰。 看你失落的脸，又在为爱憔悴，我心痛的感觉竟如此的强烈。

没有一点光和热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？昨夜的梦会永远留在心中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？心中的火再没有一点光。 伤感绽放你我心底的笑颜，深深的握你的手，轻轻的说再见。无言不要哽咽，不要泪涟，留给彼此会心的笑颜，让过去印在心间，未来梦不遥远。不会忘记的一切，无法忘记的昨天，你是我心底永远的朋友。如果也是今生未了的夙愿，我们这一次告别遗憾，何必说淡淡相照，不必说永远。秋冬风雨霜寒，祝福彼此一路平安。曾经的相濡以沫，曾经的诺言，见证一生不变的信念。不会忘记 笑着奔跑，以便失去。 是什么？ 爱已冰天

尚有万个知己拍掌，这一阙都登歌，关于孤独的我，全城聚满了，寂寞人很多，互不相识都可切磋。等我，若是能开口，或终可得到好结果，不必一个，全城聚满了，寂寞人几多，互不相识都可慰解，真不错。 it's alright.